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把云南取走，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嘉宾依旧是青年相声演员、相声作家方清平，甄奇。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甄奇，您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 今天的嘉宾呢，就我甄奇一个人，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相声和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 嘿嘿嘿，怎么是你一个人呢？ 不是，您先别说话啊，今天呢该我主讲，雅娟给他打个车，赶紧让他回去吧。 凭什么呀？ 二位，你们俩这毛病就是不能改是吧？别再争了，这样吧，我来评判一下哈。今天呢咱们由甄奇来主讲， 哎， 方清平呢来补充。 没什么补充。 对，但是方清平不能提反对意见啊。 我怎么那么窝囊啊我。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给您讲一讲相声和京剧的关系。 我觉着吧， 怎么着怎么着，雅娟说了不许提反对意见，怎么？ 我没反对啊。 啊， 我觉着吧，这个相声和京剧的关系确实应该提一提。 行，方清平也有进步。 为什么呢？ 啊， 因为相声和京剧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听众朋友们都清楚，特别是相声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深受京剧和其他剧种的影响。现在我们的相声节目当中呢，还保留着很多与戏曲有关的段子，尤其是相声中的抓哏现挂，更是受到京剧小花脸行当插科打诨的影响。所以老先生常说呢，这个相声和京剧是有血缘关系的。 方清平补充的好，甄奇你说吧。 我还说什么呀，我这一直插话都没插进去，他全给补充完了。 让他说他又不说了。 你废话，你容我说了吗？ 好了好了，先听一段跟戏曲有关的段子吧。有请侯宝林、郭启儒两位大师共同为您和说戏曲杂谈。 您对唱戏怎么样？ 不行。 嗓子不大行。 哎，对了吗， 我最喜欢唱戏。 您好戏唱戏。 哎，专门研究戏剧。 是啊， 戏剧专家嘛。 哦，都成了专家了。 啊，您没注意？ 没有吗？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嗯， 那就说我呢。

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 布。别把云南去的狗， 我们这追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哎，真奇 啊， 我刚都跟听众朋友说了，今儿你说，所以你接着说吧。 是我肯定说呀，刚才不是某些人不太自觉吗？给我搅和了。 得，真奇，我错了 啊， 下半时段呢一定让你说。 哎呦，谢谢您，这还差不多啊。 我觉着吧，既然提到相声和戏剧的关系 啊， 你一定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腿子活。 哎呦，我正想说这个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腿子活是相声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形式。 对， 就是捧逗两个人共同学唱一出戏或者是一折戏曲。 是， 演员简单化妆分包感觉，角色随着剧情跳进跳出，以歪唱和不合理的表演抓取笑料，产生包袱，这就是腿子活。 方清平解释的真清楚，真奇你说吧。 我还说什么呀，我没什么说的了。 真奇，我觉得你做的挺不好的啊，一直让你说你就不说话。 不是，是我没话，是他讲话呀。 行，还是先听相声吧，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经典的腿子活作品，常宝霆、白全福共同合说的《汾河湾》。 你看这个相声表演呢，它是说学逗唱， 这四门口技。 我发现啊，你们这个相声演员里的这个嗓音最好的、唱的最好的，就是白全福。 呵，您这是捧， 都这么说。呵，那个唱出来那个韵味是特别的好听，特别的优美。相声演员全算上您的嗓子最好。 我告诉您，这是太恭维我了。 当然分跟谁比喽。要跟我比，您还差点喽。 啊，还差点。 说实在的啊，我这个嗓子调门高，高到什么程度啊？反正我在这个剧场我不能唱。 怎么不能唱了？ 我要唱两句，你们这个窗户这玻璃都能震碎了。 哎呀，您这什么嗓子？ 据科学家给我鉴定过呀，说我这个嗓子能够摧毁建筑物。 哦，炸弹的嗓子。 因为搞我们这行啊，你没有高门大嗓那不行。 我搞您这行甭问了，您也是搞曲艺的。 不是，我是戏剧演员。 戏剧演员， 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哦，梆子。 要是提我的师哥呀，咱们天津观众都知道。 您师哥是哪位 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 啊， 金银的银。 是 银达子。 啊， 那是我师哥。啊， 人叫银达子。 啊， 你呢？ 铁达子。 这铁达子没听说过。 您当然没听说过呀，过去我没到天津演过呀。 您久在哪儿演出啊？ 我经常在渤海湾一带活动。 哦，黄花鱼。满溜边儿去了啊。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在海里待着，我在渤海湾那一带演出。说实在的啊，你在渤海湾那一带男女老少那没有不知道铁达子的。 您不在这儿演出，上这儿干嘛来了？ 是不是到河北梆子剧院跟那些位老演员我们艺术交流？ 哦， 开了几天座谈会。 哦，是。 明天我就走了。 哎呀，明天您就走了？ 有机会您到我们这儿去。 呵，我是真难得的好机会，明天就走了，这么好的嗓子。哎，这回这么办，我代表观众要求你给我们唱一段，成不成？各位鼓掌。 哎呦，我太谢谢亲爱的观众啊，您这是对我的鼓励 啊。 说实在的，观众这样的热情啊，我应当给您唱两段 啊。 可是我这个人打学了戏以后啊，我从来没这么清唱过 啊， 我都是扮上装带表演的，干唱我唱不出来 啊。 大家这样的欢迎，您如果要能帮着我唱，咱们今儿给大家唱个整出的河北梆子， 怎么样？那太好了，你选一出戏，咱们今儿唱一段。 我问问你，您是唱哪工的？ 旦角。 哦，旦角。 嗯， 我是唱老生的。 合适， 咱们二位唱回走雪山。 你这一想，这戏这多老啊，这个是有意思的。 大灯殿。 大灯殿 啊， 是这个吗？ 哪个？ 今儿太阳掉来呀，一那太阳悬哪一哪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这出， 就会这一句， 我就会这么一句，你乐嘛劲儿呢？ 这戏我学的时候学了一句，我觉得没意思，后头我就不学了。 咱们二位唱回粉河湾设宴， 这戏好。 怎么样？ 粉河湾。 哎， 唱哪点？ 闹窑这一点。 今儿我们就唱粉河湾了。 戏红，开个角吧。我来薛仁贵。 薛仁贵。 哎，你呢？旦角。来柳荫环。 咱俩什么关系？ 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老婆。 不行，舔大肚子还乐着呢。要怎么跟他们说相声？不能一块演出。告诉你， 怎么 什么都不懂？ 这是表演唱戏 啊！ 说清楚了啊！当你老婆也就这一会儿， 可不就一会儿吗？ 一辈子可不行 啊！一辈子我也不要你啊！那么您这什么锣鼓家伙场面什么， 那都是使嘴打自备， 这都没有了。 哎， 那就将就点了。 哎，把桌子往后搭搭。 搭桌子干嘛？ 咱分出前后台来。 比如说桌子头了了， 这儿为前台， 咱到桌子后头了， 为后台。 行了，现在演出，老人家吧。 什么？ 您把那个戏服给我拿来 啊， 我扮上。 什么呀？ 戏服。 哦，戏服啊？没有。 嗯， 我们这有校服，校袍子。 穿吗？唱戏有穿校袍子的吗？ 这， 嗯，戏服， 那叫戏服吗？ 嗯， 那叫行头。 我知道，说行头，我怕你不懂。你还 谁不懂啊？ 就我得带上那龙头，那个 行头啊，那玩意儿带龙头， 我带上扮上那 没有大褂， 这玩意儿太简单了。 哎， 那也不行。那这么着吧，我这旦角临时的包上点头吧。我们要真唱的时候得大包，我就拿这个手绢的包上一点。 哎， 请您原谅了啊，今儿都简单了。人不捯饬不好看 啊， 你瞧这一包头啊，像不像电影演员？ 哪位？ 看这线条， 谁？ 刘晓庆。 你不像刘晓庆。 我像。 你像白骨精。 玩笑是怎么着？ 什么叫玩笑？什么样儿啊？ 这就凑合吧。 啊，哎，您请到后台吧。 到后台。 哦， 哎，给这个。那么这第一场是？ 你先上。 我先上。 啊，叫板。 完了，我打后台，我先上了啊。哎，怎么着？ 叫板。 叫板。 脚板， 脚板， 脚板就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我说你这玩命来了是怎么着？ 怎么了？这不叫出来了吗？ 是脚板，你得有韵呢。 怎么着？ 你呀，得有韵。 别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 我哪能有用？今年没我指标， 像话吗？ 这没有这个 是韵调之韵。 有韵是怎么回事？ 就是韵调。 你就告诉我韵调是怎么回事？ 丁山儿啊！该 得了，你看我有韵子干嘛呀？你跟我说什么行话呀？ 这是行话吗？ 唱对了，我铁达子，我还不会唱这个。行行行行，来来， 定定了。 哎，这可不对啊！ 怎么了？ 这一挡着我们这么漂亮，全看不见了啊！ 你还漂亮啊？ 你挡着我干嘛？ 你懂不懂啊？你在后台，这句是门帘倒板，扇子代表是门帘儿。 哦，这是门帘儿。 哎， 哦，是，对对对，这我在帘里头唱的。嗯， 顶个扇，顶个扇。 我你怎么意思这是？我可真急眼。 假的， 你叫丁山摸摸脑袋干嘛呢？ 咱讲理不讲理？ 怎么不讲理啊？ 这扇子是什么？ 门帘儿。 那我扶点门框啊。 哎呀，我这肉门框不让扶， 我习惯了，你知道吗？ 家带去，这是舞台。 行行行行行， 嗯， 顶个扇儿啊，该来了。 这打猫的人，抬抬抬的嘞，抬个嘞抬，那抬来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杆啷嘞啷，杆啷杆啷杆啷杆啷的噔。 回家，怎么了？怎么给逮回来了？ 是的，逮回来。这儿到中台口， 我已经到这儿了啊。 有四句唱， 废话。我铁达子，我还不知道到这儿有四句唱。 你唱啊！ 哦，你们这儿唱也有这四句吧？ 哪儿唱也有这四句、 啊？咱们先对这词儿啊。你们那儿那第一句是什么？说， 我弟儿粉河湾前去打雁。 头一句都这个，这没错。二句呢？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行。三句跟这句不一样了。 那这当然是啊。 你说三句什么？ 响声而来之在窑门以外。 这是四句。 三句。 四句吗？你看 三句吗？ 那么四句呢？ 四句他一句不会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嗨，跟我这词儿一样。 我满教给他了。 来吧来吧。 顶个山儿啊，该来了， 抬抬抬抬个来抬，啥去？抬抬当啷当啷当啷啷，一杆啷的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我的儿分了河湾，前那去打雁，天那到了。这般是他不见回呀还，将身而我坐之啊在。 怎么这边不鼓掌啊？这边 窑门一里外， 外边冷， 不像话，外也 冷。等儿他到来，我们好把饭餐呢。 马来， 老生上了， 得得得个林得林得大得，多了个隆咚里个隆地咚，隆咚里个隆地咚，多了个隆咚里个隆地咚，隆咚里个隆地咚。到了个老道里根老地头，老道里根老地头，到了个唱，到了个老道里根唱啊！ 那你倒收板呢？ 收不住了，这个 你收不住了，我怎么张嘴啊？ 收板， 咚！人贵做事开断剑，等射死万通。民人黄泉等，他的父相儿等难见面等，他的母盼娇儿等。 我等谁？我呀， 不得团圆张翠马来永无看 好 监卫大嫂坐在了腰前摔灯里岸下了马见了打扫了我们里灯哦先大嫂亲来见礼大嫂亲来见礼大嫂这见礼 我说你这人可太粗暴了，我告诉你、啊。 闺女就得这样。 怎么了？ 我这见礼呢， 见礼见去啊！ 该你说话了。 定山哪儿？这定山呢？你说哪儿？你说哪儿？ 我是薛仁贵了。 薛仁贵， 你像话吗？ 全不对啊！ 不对，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哦，还是我们那老词儿，您是告诉他了。 来来来来，大嫂亲来敬礼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为何？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此地我 真的是 天津卫呀、啊， 我知道是天津卫， 知道你还问， 你得说细词儿， 细词儿啊 啊， 我这词儿就不俗， 哦，这买瓷器呢。粗戏的戏呀、啊、 什么呀 唱戏的戏词儿 什么呀 龙门郡 哦这是龙门郡 此庄呢 问此庄哦 真的是 文化宫啊 这我知道是文化宫像话吗 知道就别问了 大王庄 大王庄 嗯 怎么这儿改大王庄了这 干嘛改了戏词有这么一句大王庄 啊这是大王庄 大王庄我与大嫂大提一人大嫂可曾知 道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他全不认识是怎么 怎么了 有名便知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这全认识了 有名的敏捷啊明明的你写明明听通通的不明白 改日本了 滚 你像话吗 倒霉倒他身上挺熟的词儿让他给我挤得胡说八道我告诉你 我挤的你 有名的什么有名的这句我熟知的呢 你说呀 你学学这句有名的什么你学这句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详啊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啊 但不知是我哎咱俩换了 换个得了干脆 大点成啊你还给我换过来吧 干嘛 我告诉你啊 明儿我就跟你离婚 我还不想要你了 我们俩长不了我告诉你 大嫂亲来见礼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威火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龙门军 是庄的 大王庄 大王庄我与大嫂大成一人大嫂可曾知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刘员外之女人贵之妻那刘氏阴环 哦你们那刘银环吗 真的是 也撒指不到啊 我什么味儿这是 段子听完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快到了 哎我说雅娟的我还没说呢 你还说什么呀我今儿把路都给你铺好了让你主说不让方清平提反对意见可是你呢一到你说话你就没话哎呀真是让我失望了你 关键时刻掉链子 嘿不对我怎么觉得今儿是你们俩诚心给我挖一坑啊 哎你看睡不着怪枕头是吗 这就叫狗咬吕洞宾 谁呀 真邪以后我再也不帮助你了听众朋友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不对我越觉得越不对你说你们俩今天这不是串通好的吗 只能怪你自己不给劲 你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啊 我还冤枉好人我比谁我都冤枉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